呢個鏡位啱啊，開埋。係啊。俾佢望一次先，之後。 咁樣。得啦得啦得啦。好。你唔好耷太低頭就得噶啦。咁我介紹自己先，我叫阿成，點樣稱呼啊？ Alex 啊。 好。咁咧，我哋今日個訪問主要就有三個部分嘅。 我叫阿偉啊，係啊，我講翻先，可以坐喺度。 係啊，我哋有三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就係問下你參與嘅經驗啊，即係落嚟多多唔多啊，咁樣嗰啲啊。第二部分就係問一啲外面啲人對呢個運動嘅一啲睇法，你有啲咩回應啊？即係譬如人哋話咩外國勢力啊，你有咩睇法啦？咁第三個部分咧，就係問下一啲你對於將來個民主嘅社會有啲咩睇法咁樣嘅。咁啊，都可能會有啲長，係啊，你冇嘢講住做啊嘛 ，OK 喎。 點啊？ 咪都可能會問成個鐘咁樣 ，OK 喎。 成個鐘啊？ 你有冇特別嘢做咁樣？ 當中可唔可以食下煙啊？ 可以， 我哋完全冇問題。 我哋唔會交條片俾控煙辦，你放心。係啦，咁樣咁就睇下先。 啲聲應該都 定係唔用。 以前有個歌手叫大 L， 問你或者唔識嘅温拿嗰個年代嘅， 哇！真係唔識。 嗰啲樂隊咧就叫做玉石樂隊啊嘛，就嗰個歌手唱個主音咪叫大 L 啊嘛。 哦。 啊，咁嗰把聲就好似我嘅 Ross Stewart 咁嘅，即係把聲好沙嘅。 哦。 我而家咪似到佢咁咯，把聲拆到。 好，咁可以。 得唔得先？ 聽到 啦， 聽到啦。 聽到啊。 好，咁 我聽到有問題就話俾你。 啊，咁我哋開始先啦。咁你其實幾時開始落嚟啊？ 阿黃之鋒喺金鐘，被人拉咗。嗰朝早，即係佢好似夜晚去沖涼咧，咪被人拉咗嘅。咁嗰個朝頭早咧，即係被人拉咗嗰朝早咧，我就一早就去咗金鐘㗎啦。咁就喺金鐘咧就幾日啦，就直至到咧10月3日，旺角咧都俾班黑社會埋嚟打翻學生。咁跟住我嚟 咁即係嗰啲放催淚彈嗰陣時，你都 喺度。喺度。放催淚彈之前，啲胡椒噴霧都有份去擋嘅。就其實我哋出嚟嘅原因咧，就係保護學生啊嘛。咁所以我哋去金鐘咧，咁我哋有時坐喺個欄前面啊，有時行下行埋。但一聽到嗰時我嚟金鐘嗰日咧，有人一叫話保護學生，我哋就第一時間就飆埋個欄前面啦，就攞啲雨遮啊，就去擋咯，就叫我叫啲學生就褪後少少，我去擋咯。咁我哋就落曬口罩同埋啲保鮮紙噶啦。即係頭嗰幾日就喺金鐘就係咁咯。 之後10月3日轉過嚟都係因為呢邊比較危險，就諗住過嚟保護佢哋。 係啦，因為呢邊咧就10月3日嗰日咧，就因為就啲黑社會嚟打啲學生，打得好犀利。咁咧就我啊即刻第一時間咪過咗嚟旺角啦。跟住過咗嚟旺角之後咧，就長住喺旺角啦。就金鐘係來市朝頭早咧翻工之前啊，去金鐘話我去咯。因為金鐘好太平嘅，咁啊其實日日都係喺旺角嘅，就都冇停過噶啦。10月3日到而家都喺旺角， 即係日日都落嚟， 日日都落嚟。因為呢度旺角咧特別亂啊，同埋亞街老街嗰度咧，即係而家就啱啱分開咗啦。咁啊亞街老街咧就枕住有一班男士啊，一班人喺度嘅。咁而嗰班人咧就好得意嘅。係專係蝦啲女人啊，啲後生仔嗰啲咧，就成日就扭啲僆仔隻手啊，鬧啲女人啊咁樣嘅。咁我哋啲馬騮佬過嚟咧，嗰班友咧就冇咁放肆嘅，因為佢唔夠我哋爛啊嘛，我哋爛過佢啊咁咯。即係變咗好啲啦！我哋喺度咧，嗰班人冇咁放肆啊，甚至乎有班人驚咗我哋啊！本來好放肆，俾我哋兇完曬之後咧，即刻唔敢放肆，我哋追殺佢啊嘛！我哋 即係主要都喺前邊啦。你使乜聽咗 邊個？係啊， 聽 咗邊個？喂， 係啊，廿零個 咁我自己咁即係你一直都係喺啲比較前嘅位置喎。 睇下佢 嚟踩。如果守旺角咧，以前喺旺角有大台咧，我通常都係喺大台啲附近啦，因為多人要搞大台啊嘛。咁啊，而家大台即係亞街老街連到中間呢個位置嘅大台拆咗之後咧， 就通常我都係喺近年嘅前年去啦。因為如果近近排時間嗰邊咧就冇乜嘢嘅，係因為佢呢班藍絲帶咧就喺亞皆老街呢個位置浸住喺度啊嘛。咁我哋一定我哋呢班麻甩佬咧或者一班師奶咧，我哋通常都係喺曬前線嗰度嘅，就我哋頂住嗰班藍絲帶呢班黑社會咯嚇。 咁但係你清場即係嗰日咧，第一次清場嘅你話清完之後，想啲感覺係點？有啲咩感覺？ 即係阿明第一次清場，好嬲咯當然。所以咧嚇，清場嗰日咧，一清完場之後咧，咁我又我要翻工啊嘛。一清完場之後咧，我咧第一時間就趕落嚟嘅，即係嗰晚啊，就落到嚟就 收得唔好， 收得唔好啊！一五前啲會好啲咧，因為我把聲好衰啊，拆鬼曬咧。 頭先仲好啲啊， 或者我可能我向下少少，我驚影咗佢塊面嚇， 唔係影少少唔怕嘅嗱。好得啦，得啦，就 而家 OK 啊 ，OK 啊 ，OK 啊，係啦。如果即係講頭先講開話清場嗰刻啊，即係當然好係好嬲噶啦。咁啊嗰晚就嗰晚我哋落咗嚟，但係就嗰晚就好得意，我唔知道你有冇喺度啊？就好多人噶嘛，裏面行人路咧，即係證明咧嗱，其實好似我哋咁啊，我哋有參與呢個運動，但係我哋其實同呢度冇一個人我哋係識噶。我是個人嚟嘅啫嘛，但係即係唔係話因為有人喺個網上面呼籲落嚟收翻旺角，而係原來大部分啲人咧個心都係一知道嗰晚有事咧，就大部分人都嗰晚就湧曬落嚟旺角，就幫手一齊就封翻條路咯。啊，我哋即係其實我哋同呢度所有組織冇聯繫嘅我哋。嚇，係其實嗱，唔好話我啦，其實呢度大部分成年人啦，或者係啲後生仔咧，以我所知咧，咁多日咧，佢哋係冇聯繫嘅，係嗱，好似我有啲我啲外甥女啊，佢哋好得意啊，佢平時唔落嚟嘅，一知道有事咧，凌晨都好啦，佢就即刻著鞋出嚟噶啦。佢本身又係冇同呢度任何組織都冇聯繫噶嘛，但係一收到消息，呢度一有乜唔妥咧，就好得意噶啦啲人，即係就算有啲麻甩佬好似尋晚咁，嗰乜李斯嗰啲落嚟搞一陣啦，有啲人翻咗，即係根本就尋晚冇落嚟嘅，有啲麻甩佬喺屋企瞓咗，換曬衫瞓覺噶啦，一睇到哇李斯落嚟，李娜就搭百幾蚊的士落嚟噶，咁我唔知佢啱啱落嚟，我頭先唔見你嘅，佢係啊。我先在 Facebook 看到話佢落咗嚟咧，我即刻著翻條褲搭的士落嚟啦，咁樣即係好笑嘅呢度啲人啊，係唔我哋旺角呢度得意啊，唔需要話特別去吹雞啊，只要係有啲事一發生咗咧，就好多人咧就自動自覺就會湧落嚟㗎啦呢度嚇，所以佢政府呢方面啊，警察呢方面都幾頭赤㗎。 你覺得而家清咗場之後嘅氣氛係好過之前啊，定係？ 嗱，好得意嘅，而家啦清靜呢一節咧，嗱其實咧喺呢個運動嘅後期咧，其實拗撬多咗嘅，拗撬多咗嘅，就有啲又話爭名爭利啊，總之又其實幾亂嘅，其實嗰個運動越耐咧，問題就越多嘅喺呢度，就你話其實以前有大台同冇大台啊，個分別都。冇乜都唔係好大啫，不過以前有大台咧，個大台中間咧就四方八面都有機會有事。而家咧喺呢一節咧就變咗咧，就搞事嘅就冇話四方八面咯，都係通常喺個欄前面呢一節咯，嚇、就係反而係自己入邊旺角呢個佔領者入邊咧，嗰、那個自己人嘅衝突咧就反而係多咗啊！我見係多咗嘅，即係有可能係啲物資啊，又爭物資啊，又有機會有啲嗌霎啦，咁啊或者有啲誤會啦，就誤會人哋係鬼啊，或者誤會人哋係藍絲帶啊，咁又多咗呢啲誤會。總之其實時間長咗係多咗呢啲問題出現咗嘅。 但係例如話你都留咗喺度咁耐啦，如果都認得部分嘅人，即係你又我哋話齋，你話 者好多街坊呢度，好多都係即係獨立嘅。咁、其實你講嘢應該就有啲份量啦。咁會唔會話即係幫手做調停啊，或者幫啲溝通？ 其實就好得意嘅呢度咧。其實講嘢個個都有份量嘅，嗱，譬如好簡單，如果有啲嗌霎，我喺度嘅話咧，咁我第一時間就中埋啦，喂，自己人嚟嘅，自己人嚟嘅，唔好，我自己人嚟噶，咁咧就會咩？就譬如我唔喺度，有另外一啲成年人啦，或者有啲後生仔咧，其實有可能呢兩個我見過嘅，有啲人未見過嘅。咁我見我即刻喂自己人自己人，咁有時有啲人我係未見過嘅咧，就有啲人話誒自己人嚟嘅自己人嚟嘅，就其實咧呢度好得意啊旺角，我成日話旺角咧個個都係斗殺喺旺角啊，我哋唔需要斗殺就咁解啦，個個都係斗殺，有時有幹咧，我哋旺角好得意噶嘛，呢個運動咧，譬如我哋而家喺亞皆老街呢個位置。但係喺豉油街嗰邊咧，一有人一嘈咧，有啲唔正常嘅聲音出現咧，我哋喺前面啲又會走去後邊。咁如果我哋喺前面有啲喺亞皆老街頭有啲異動嘅話咧，喺後邊嗰啲人又會衝過嚟嘅。就嗱，所以我係旺角特別嘅支持就係點樣咧？旺角分開幾十堆人嘅，政黨有兩個啦，一個熱狗咧，一個係人民力量啦。咁其餘咧？其實有可能咧，呢度十個八個型係一堆人，後面十個八個型或者四五個型又一堆人嚟㗎。咁點解會形成咗呢一堆人呢？其實呢一堆堆嘅人咧係全部都唔識嘅，只不過係話喺度識咗，譬如有啲後生嘅識咗一堆人，佢哋咧就喂，我哋不如咧好似呢一棟啦，有個嗱呢一堆人咧就好得意嘅，佢哋就做咗啱啱一班後生仔咧就守住個欄呢度咧，咁不如我哋。聚埋一堆啦，我哋就叫做衞風啦，即係呢個名叫衞風啊。係 啊， 係啦，係啦。我哋就不如呢度，我哋呢度做呢啲人咧就叫衞風啦。咁佢哋就喺高登嗰度就傾啦。我哋喺衞風啊，組咗一隊人喺度。咁咧我哋想需要啲咩物資？譬如你帳目或者嗰啲即係嗰種咁嘢啦。總咁喺高登度呼籲咧，我聽我哋講咧。佢喺高登呼籲咧，就第日就有嗰啲物資到噶啦，就好得意嘅。咁嗱，譬如好似呢度後邊有另外一堆嘅喎，其實呢度咧有好多堆人㗎。嗱，佢哋咧就冇話咩政黨啊，譬如喺金字村嘅，佢就話自己嗰度係金字村嗰堆，咁人哋攞啲物資落嚟咪知咯。哦，金字村嘅佢問到，喂，你係咪金字村？佢都話係啊，咁啲物資咪俾金字村咯。嗱，呢度一堆堆嘅人咧。係大部分咧都係冇組織咁嚟嘅，大部分都係喺呢度熟下熟下。嗱，好似我哋就完全啦，因為我哋太耐，咁啊佢哋有一個組織喺度，即係有堆人喺度熟啊嘛。咁啊，我哋有時冇咩做咪我哋坐埋傾下偈啊。咁啊，嗰邊嗰啲有時行過嘅，又過去傾下偈咁咯。咁其實堆堆咧，我因為我好得意，我去到有時即係講笑咁講啊。喂，你哋咩字頭啱樣？佢哋話我哋冇字頭啊。哎，我冇字頭就啱啦。我最驚你有字頭啊！陣間又話熱狗，陣間又話人民力量，陣間又話乜嘢乜嘢嗰啲政黨咧。因為我自己落嚟咧，我就從來我都唔會黐住啲政，即係唔會黐嗰班政黨嘅。總之佢班後生又好，或者一班中上咗年紀嘅人又好。總之冇政黨嘅咧，我哋因為又係見咗個幾月啦，熟曬嘅啦。雖然大家都唔知名，因為喺個運動裏面都唔方便問名啊、問電話啦。總之啊，落到嚟都係嗰堆人嚟㗎啦，就好熟㗎，好似一班好似老朋友咁嘅啦，好其實幾開心㗎。所以我哋晚唔喺度咧，唔落過嚟唔舒服㗎，好得意，個個都係㗎。即係我同好多人傾偈咧，個個都係話我中意唔～放咗工我唔落嚟坐喺度坐到凌晨咧，硬係個心就攞攞攣噶啦。即係我唔好話百分之百，但係起碼有七八成係咁嘅。好好笑啊呢度，同埋你知呢個運動，原來入邊咧有消防員啦，有差人啦，有㗎。喺呢度啲喺度瞓嗰啲人，有啲係紀律部隊啲人喺度，因為佢哋好似當差有啲咪落咗監咧，咪落嚟呢度瞓咯。因為你知佢哋做緊差人就唔方便嘅時候咧，佢哋就支持㗎。有啲消防員啊喺度㗎，但係咧 一同班人， 即係同嗰啲人嗌心啊，會幫手鬧啊。但我就好多時都提議佢，喂，我話你哋紀律部隊啊，你戴翻個面罩先啦，即係無謂啊，係咪先？我哋呢啲唔係紀律部隊，冇所謂啊嘛。咁其實即係個心都係好自然嘅，即係最終都係乜都假，就係要保護呢度啲人。因為你始終咧啲後生仔咧，你對住嗰班黑社會咧，你唔夠殺㗎。因為我哋啲時候賊咁咧，嗰班撲街咧唔怕唔緊要啦，講粗口都話， 即係 嗰班人咧，見到我哋呢班成個賊咁，佢都唔知佢係賊定我係賊，佢哋咪驚我哋咯，係咪先？講粗口我叻過你，係咪先？講個樣我惡過你，佢哋咪驚咯。但係如果啲後生仔啲埋去咧，嗱，好似你兩個咁啊，你試下扮惡啊，佢都唔會驚你噶，你知唔知啊？即係我哋呢啲咧，本身個死人衰樣惡噶啦，再扮惡啲嘅時候，佢咪驚咯，係咪先？咁我哋呢啲人咧，去兇嗰班男先係兇到嘅，但係你後生都兇唔到噶，好，即係我哋咗咁多人咧，我哋即係知道曬嗰個問題嘢咯嚇。 即係頭先聽你講就話，即係你哋呢度呢班熟落咗嘅都係本身唔識嘅，但係而家熟落咗之後都話都唔會話交換電話或者其他聯絡咯。 係咗啊！嚇，依個係我對於依家一啲政治問題上面嘅一啲嘅睇法咁樣嘅。 哦，我哋唔得閒住而家，咦？或者你過呢邊問一問？ 我要變下， 我哋做緊錄音啊！嚇，唔好意思啊！ 唔好意思啊，打斷咗你哋。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頭先講開咩話？我哋話。我啲人嗰啲 聯絡 嗱，我自己為例啦，我到而呢一刻咧，我都係有一個人問過我攞電話，因為佢話佢冇嘢做，係想跟我去開工，咁我就攞咗電話。嗱，好似我隔離呢個阿叔咧，我同阿叔喺度咁耐就識咁耐，但係咧我又唔敢問阿叔攞電話，阿叔又唔敢問我攞電話，所以咧我成日話咧。我哋希望咧喺呢個運動完結之後咧，就可以交換電話，因為始終咧運動真係個都唔知邊個係人，邊個係鬼嘅，係咪先？唔係傾，大部分都啱傾，亦都知道大家係一個即係朋友嚟㗎啦。而家因為我自己就覺得咧，都盡量唔好交換電話住啦。但呢樣嘢肯定咧，將來呢班一定會係好朋友嚟嘅，即係喺呢一刻咧就各自為政先咯。我覺得將來有機會見到面啊，一定會交換電話一定成嘅啦。就將來會一定係一個好朋友嚟嘅，即係原來喺呢個運動裏邊咧，即係我哋班人咧好多成年人咧就好得意啊個感覺。就又估唔到喺個運動裏面咧，識到一班咁志同道合嘅朋友啊！好啱傾。我哋有時咧，我嚟到晏少少啊，食喂食飯啦，咁啊成班一齊食飯嘅嚇。有時我哋譬如要走啦，走啊燒完嘢先啦，即係會係好朋友嘅嚇。咁咯嚇，其實幾開心嘅，即係人與人之間個關係咧，因為咧有時有啲人咧。你根本你正常咧，你大即係大難都拉唔埋嘅，冇可能會識到一個咁嘅人噶。咁但係喺呢個運動裏邊咧，就真係識到好多係冇理由識到嘅人啦。即係我哋譬如好似我哋有傾偈噶嘛。喂，做邊行啊？咁樣有啲人話做殯儀，有啲人做消防，有啲人做差人，好似我咁啊，做裝修啊，做工程呢啲嘅。咁有啲大嘅老闆又有，咁亦都有啲咧。係攞緊中聯嘅又有，各色其色。早輪仲話有個會計師喺度添，會計師都有㗎，又係慢慢落嚟嘅，即係根本嗱，你唔係喺呢個運動裏邊咧，你唔會識到啲人咧，識到奇奇咧咧，大官貴人乜都有啦。總之就好得意，但係係起碼大家傾偈成好真嘅，即係對個運動嘅睇法啦，個理念啊，大家都好相近嘅嚇。咁啊，其實幾好㗎，即係喺呢方面，我就覺得呢個運動咧，即係帶咗俾我都呢啲咁嘅好處啊。係有時咧，有啲朋友即係以前即係識落啲朋友，識咗幾十年咧，都未必有一個咁共同嘅一個理念啊。 反而喺呢度咧就識到一班咁嘅人，大家都好真，喺喂大家都係嗰個嘢啫嘛，支持真普選。我哋班大學嘅咧就係話撐住班後生仔，撐住班學生啫嘛，啊好簡單嘅啫。我哋其實嗰啲嘢就係即係冇咁多話冇因為冇利益衝突噶嘛，係咪先乜都冇噶？算係大家一個理念就係咁就係咁噶啦，好簡單嘅一樣嘢嚇。 咁就即係聽你講，即係大部分呢度識到嘅朋友啲想法都好相近，即係都 係啦係啦。 有冇話有時會有啲唔同意嘅？即係譬如對於話究竟應唔應該衝啊，或者其他 嗱嗱呢樣嘢咧，其實衝唔衝咧，這個就嗱係值得商榷嘅。嗱，好多人咧，其實都係唔主張衝嘅。如果你問我咧，其實我都係唔主張衝嘅。但係而家喺呢個喺呢一刻拖咗咁耐咧，你問我主唔主張衝咧？我其實我係主張衝嘅而家，因為咧，你如果將行升級咧，你喺度坐五年都冇用嚇。同埋嗱。好似上次中立法會嗰件事咧，其實咧個真相咧就唔係咩，唔係話咩立法會咩23条啊，個真相咧就係有人喺網上面呼籲去金鐘嗰度圍大台，因為大台唔公道啊嘛，佢哋咪要去圍大台咯。但係當佢哋去到圍咗大台嘅時候咧，就俾金鐘嗰班斗賊咧就幾乎打咁滯。他們不夠人，那班斗賊想打他們，那班後生仔就很生氣，當然生氣到他們說不如這樣，就不如我們不如今晚衝入立法會，那立法會當時那個大樓呢有隻門是沒有鎖到的，他們就想由那隻門衝入去，但是呢那班斗賊知道他們想衝入立法會，他們第一時間就通知立法會的保安說喂有人想出立法會啊！叫保安鎖門，佢叫保安鎖門。咁你話嗰班後生仔會點啊？嬲唔嬲啊？你話你唔支持我衝，你唔幫我衝都唔緊要，你唔應該叫嗰邊鎖門俾我衝啊嘛？你當睇唔到咪得咯？係咪？所以嗰班後生仔就突然間咧就嬲到咧，就啊，即係俾嗰班斗賊令到佢哋咧咁憤怒啊！咁同埋咧，當時話咧，金鐘有班村民咧，就想去support 佢哋嘅，即係幫佢哋去衝嘅。但係咧，嗰班斗賊咧就手牽手咁樣咧，攔住曬班村民，係唔俾村民上去幫手。咁其實你都知嘅啦，其實呢啲運動咧，我哋又冇武器嘅，贏就係贏人數嘅啫嘛。啊，比如好簡單，你話如果嗰日有人真係佢哋衝咗入去立法會。有1000多万衝咗入立法會嘅時候咧，對政府嚟講呢個咪一個壓力啊！佢唔係一定要破壞噶。你話譬如個千人衝咗入立法會度坐曬喺度嘅，係咪先？其實佢哋後生嘅係想為衝入立法會坐咗喺度，就要俾個壓力政府啫嘛。喂，其實班後生，你問我，我覺得佢好勇敢。喂，我就唔敢啦，問心。即係佢哋其實，因為嗰班後生咧，佢哋要付出太多啊，因為佢哋咧。他們用我形容的話，他們是100%的付出。譬如我們班成年人，我們說天天出來幫手，喂，真心說句，相對我們對這個運動的付出，是最多20%、30%好嗎？就是我自己給自己，但是那班年輕人是100%的付出的。你明白嗎？那運動失敗了，你問我會不會不開心？會。你如果你問班後生仔會唔會唔開心，佢就係非常非常之唔開心，因為你都知㗎啦，人嘅你投入得越多，呢個痛咪越即失敗嘅時候，你嗰種痛楚咪仲更加大咯。我哋投入得少嘅時候，即係 hurt 我哋嘅一種嘢就唔係咁深嘅啫嘛，即係好似談戀愛咁啫嘛，係咪先？即係你100%投入到嗰個戀情，到失敗咗嘅時候，你嗰個傷心梗係特別犀利㗎。你原來你一直係玩下嘅，對嗰個感情，你分咗手，你個傷心唔係咁大嘅。即係嗱，我就要用呢、這個。 即係咁樣嚟計咧，嗰班後生，如果呢個運動失敗咗咧，我成日話對班後生咧係都幾大嘅一個傷害嘅，嚇嚇嚇！因為嗱，同埋呢個運動咧，我哋啲年紀大嘅，好簡單，我都五廿幾歲，喂，你硬衰。我當我有七十歲命，七十零歲命，你衰極我埋鞋都廿年，我都死咗啦，係咪先？喂，啲後生十零歲、廿零歲，佢又當佢有七十零歲命啦，佢仲有五十幾年捱啊，點捱啊？係咪先？咁同埋一樣嘢，我自己亦都有仔女噶嘛。喂，你唔好話我咁偉大，淨係為咗嗰啲後生仔。喂，我自己有兒有女啊，我都要為咗嗰啲兒女嘅將來噶嘛。喂，移民。我又冇錢，咁你如果個政府係咁赤化落去嘅話，同喺大陸生活有咩分別咧？係咪先？你個個就即係好似我老豆老母嗰啲，佢到嚟香港就因為被共產黨啫嘛，係咪先？我又估唔到佢而家共產黨受到埋身喎，咁點咧？我哋可以走去邊咧？游水過澳門，澳門又係佢嘅，係咪先？你話澳門唔係佢嘅咧？我游過澳門都仲可以啊，係咪先？咁唔通遊去，我遊得去邊啊？最近嘅台灣都就嚟俾佢借翻埋噶啦。咁你仲走去邊啊？即係死路一條。你所以你而家香港人咧，唔聯合一齊去頂住嘅話咧，就死梗噶啦。即係温水煮蛙，都就嚟滾落煲水，而家都跳唔到出嚟噶啦。你而家唔去抗爭咧就冇噶啦，明唔明啊？即係我自己個諗法就係咁樣。你而家唔去抗爭，你唔去頂住佢咧，即係雖然我成日話個運動未必會成功，但係我哋都盡力去做呢樣嘢。喂，如果我哋爭取到成功嘅話，就大家都仲有一線生機。當你真係爭取唔到嘅時候咧，就大家死路一條嘅。我唔係話人咧，我唔話有飯食咧就係人嚟嘅。唔係淨係食飯噶嘛人，我哋有思想噶嘛，係咪先？即係我哋有思想有自由噶嘛，我唔可以俾你限制住我諗嘢噶嘛。即係你好簡單，好似拍戲咁啊，即係嗰啲人拍戲嘅，你翻大陸拍戲，即係要上俾佢上映嘅，要俾佢審批嗰個劇本嘅，唔合佢標準嘅就唔俾佢拍噶，即係唔俾大陸上映噶嘛。喂！藝術的創作邊有得限制的？咁你如果咁限制的時候，即係唔使創作啦，一個劇本做曬㗎啦，到你都係咪先？而係個思想問題嘛。你而家逼到唔俾人思想，對共產黨嚟講當然係好啦。個個都蠢到只豬咁，我叫佢行就行，坐就坐，對佢哋控制啲市啲人民咧，佢就梗係舒服㗎。但係佢又忘記咗我哋香港嚟㗎呢度，我哋飲英國奶大㗎嘛，即係你唔好咁過分。我哋要諗乜嘢，我哋講乜嘢，我哋嘅自由。我成日話㗎，你共產黨，你唔好理我哋咯，你搞翻你入邊大陸啲人啦，你唔好理我哋啦。你唔好搞我哋啦，我就係中國人。你搞我一陣咧，我就係香港人，係咪先？好老實㗎。你嗱，你要收，你話你要收翻個主權，咪收咯。你唔好過嚟，唔好過嚟香港啊，你咪喺大陸咯。咁我咪話俾你聽，我係中國人咯。你成日搞搞下，你又想我將我哋香港人同你大陸啲人同化咧？呢樣就冇可能嘅。我覺得共產黨發緊夢，係咪先？我點可能俾你控制我思想㗎？即係真係發夢㗎共產黨。但係而家但係好多人都係開始，都係好似我發覺好多人咧開始係妥協㗎，同共產黨咧係都係咁㗎啦，你都反抗唔到佢㗎啦。喂，你唔反抗就梗係反抗唔到啦。但係當你啲人係肯去一齊合力去反抗嘅時候，都仲係有希望噶嘛？嗰啲人成日話有飯食啊，有飯食又點啫？有飯食唔係代表一切噶嘛？係咪先？即係我哋個心啊，同埋個諗個思想咧，我哋一定唔可以俾你控制啊嘛，人嚟噶嘛，係嘛？我哋即係我哋真係唔可以話俾你。 即係咁樣困住咗我哋咧，咁我如果咁困住咗，做人有咩意思啊？係啊，真係熟嘅。 咁你即係頭先講話，即係都去同其他村嗰啲人傾下偈咁樣。咁其實即係除咗啲都啱傾嗰啲，即係會唔會話喺個佔領區入邊一齊佔領嘅啲人之間，會唔會有時都有啲想法同佢？ 有。 咁佢哋會點傾啊？ 就好得意嘅啫。我哋呢行好得意嘅啲人，有時冇咩好做，行下咧，嗱，即係你喺後邊咧，又行一堆人喎，其實佢哋都係唔識噶，咁下下都人嚟傾偈，咁我哋有時候八卦啊，下下要加把嘴噶啦，咁即係其實各有各嗰個見解嘅，見解唔緊要，譬如我話就係好似話阿聰啊唔聰啊，其實聰又啱，唔聰都啱噶嘛，冇一個標準答案噶嘛，咁啊大家我哋咪照講翻個理解出嚟咯，即係。嗱、那個意思嗱，我覺得係衝喎，你覺得唔衝，咁我點解覺得衝係好咧？點解你覺得衝誒唔衝係好咧？大家傾啫嘛，嚇、啊，其實就嚇好、啊、開心嘅。其實有時傾呢啲嘢咧，其實冇話咩大問題嘅。如果有啲人咧就係戇居居嗰啲咧，傾到九唔搭八嘅咧，我行鬼開唔同佢傾咯。你都傾唔埋單嘅，就咁簡單嘅啫嘛嚇。有時譬如我有時我發表我嘅偉論，咁你唔啱聽嘅，你又講我唔掂嘅，咁你咪行開，唔同你講咁啫嘛。好簡單嘅就係呢度嚇，就呢度，所以呢個其實冇話唔會話為咗一啲對與錯呢樣嘢咧，會拗得好犀利嘅嚇。即係我都話咯，錯又啱，企又啱噶嘛。你喜意坐，我喜意企，咁你唔可以話我企喺度係錯噶嘛？即係就係咁嘅啫嘛，我哋呢度旺角，所以咧我哋就嚟得旺角耐咧，我哋就喜意咗旺角嘅，甚至乎有啲人咧譬如好似係啲十八八嚟咧，就突然間過咗嚟話行啊，即係嚟行下啫，佢哋行完咧，佢哋都話我都係覺得你哋旺角好玩好多啊啲人，即係嗰啲男好女好啦。因為佢哋喺金鐘咧，佢話咧人與人之間嗰、那個交流咧係冷漠啲嘅，喺金鐘嘛，佢哋反而喺旺角咧人與人之間嗰個溝通咧係 close 啲，即係佢嚟到我哋一傾偈，佢行埋嚟傾偈，咁我哋咪照傾嘅啫嘛，咁啊傾啊，我喺金鐘過嚟啊，我喂未嚟過去未啊，咁啊一齊傾啊，咁傾完佢都話，唉。我想我都是要多啲落嚟旺角啦，在旺角的感覺是開心啲嘅。我話嗱，旺角咧人與人之間真的是好啲嘅，但是咧我旺角咧就冷舊啲嘅，就同埋咧啲人粗魯啲嘅，因為我哋要頂住嗰班藍絲帶嗰班人咧，我哋做個藍絲帶好犀利嘅。咁我嗱，你哋如果太斯文，你哋頂唔住咧，你就要小心啦。即係嗱，我哋我成日話我哋呢條馬甩佬啊，唔好話好坑 咗個藍絲帶。 唔係，但係今朝有啲人好斯文。我話嗱，你係唔介意我哋做個藍絲嘅話咧，你要多啲落嚟往下行下。我話我哋要為咗頂住嗰班黑社會啦，我哋唔到我哋唔做個藍絲嘅咁講。咁佢哋都好開心喎，佢唔係啱噶，你頂住嗰班係要坐難食嘅，佢嗰啲係好斯文嘅，係啊，可能做啲寫字樓啊嗰啲咧，啲女嗰啲 O L 啊，好斯文嘅啲樣。咁但係我哋同我哋傾完咧，我哋突然間又傾下，突然間又咦呀又走去嗰邊又嘈噶啦嘛，我哋咁佢哋話，但係佢哋都話好多落過嚟呢度嘅人都中意咗呢度，我亦都見到好多個咧，有啲係啲師奶嚟嘅。佢而家都枕住落咗嚟旺角，佢本嚟喺金鐘嘅，好笑噶。佢哋都好多咧喺金鐘感受完我哋旺角嘅味道之後咧，好多人走咗落嚟旺角嘅嚇。即係往始終金鐘咧就太過靜得滯啦。佢最慘咧就係佢哋話咧，人與人之間嗰個溝通咧都係難啲嘅，冇得旺角嘅嚇。咁咯，個分別就係、是。 咁除咗即係呢度遇到嘅人之外咧，咁你落嚟參與嗰陣時候，咁你本身相熟嗰啲朋友，以前認識嗰啲或者屋企人嗰啲，咁你會唔會佢哋知唔知落嚟？ 知。 咁會唔會同佢？咁佢哋贊唔贊成咧？會同佢哋？ 即係學你話，即係介紹下旺角呢啲咁正 嗱，我咧有啲街坊，咁啊，即係我會同佢傾偈嘅。 佢知我落咗嚟佔旺咧，佢就會問我其實咩環境啊，旺角？佢話啊，旺角咩環境啊？咁我就會解釋翻俾你聽咯。陣間先，咁我會解釋，咁我會解釋翻個呢度嗰個結構啊啲問題啊。咁咧，佢哋就好得意啊！佢話啊，點解咁得意嘅？你講嗰啲嘢，我喺電視睇唔到啊！佢哋當然信我啦，我見到嘅係真，即係我見到嘅真相，我講翻啲真相出嚟啫嘛。佢點解成日話旺角危險又咁又咁？我話電視啲嘢就信唔過咯。我最緊要就係咩咧？我話你自己落嚟行下啦。我話你聽，唔危險就係唔危險啦。我冇人，即係你咁多人，嗰邊有衝突，你唔好行埋去得咯。你摸花生啫嘛，你自己落去感受下旺角嘅氣氛咯。咁我就同好多人講過，咁亦都有啲街坊朋友咧，佢哋都試過落嚟行過。他們其實有些就真的本身就是支持這個運動的，但他又不方便出來，他們都有出來走走，就感受一下旺角的東西。還有呢，我每天在旺角見到的東西，我都會回去跟他們就是聊開的時候呢，就會都是說回旺角的東西，就是好像說那群學生，那群學生為什麼會衝立法會呢？因為我又識得有份去衝的人，咁我就咪成個起因係點解會無端端要去衝玻璃咧？我咪知道個真相咯。原來就因為嗰啲糾察搞出嚟嘅，佢哋根本係冇預謀去衝玻璃嘅，係完全冇預謀。咁我咪嗱，起碼我喺現場，我識到佢哋，佢哋咪會同我講嗰個真相出嚟，我咪知道咗個真相咯。我會同人講嘅，但係咧嗱，即係有啲朋友。他們就反對這個運動，就經常想問我，你出去做什麼？我就很簡單一句，我就不跟他們爭那麼多。 今晚我會要爭保選那條水仔還沒開 刀。我內保羅生，就是這麼多，不用說的。他們的人很多東西經常想去挑戰你，我要爭保選，那你叫假保選，講很多那些廢話出來嘛。所以呢，我從來跟那些人跟我想法不對的人說這件事，我什麼意見都沒有，我只是下去保護學生，就因為學生比較少會打，我現在就是下去保護學生，那些人就很有趣了，就立刻收聲了，我不想去爭拗那些即是那些政治的問題，我不想爭拗，保護學生他們就立刻收聲了，我講對同嗰啲人啲反對人講我保護學生，佢哋會好講啊嘛。我如果陣間我話我內咧又支持真普選啊，又咩梁振英下台啊，又乜啦又乜啦，一講啲咧就拗得好犀利。所以我唔講就嚇，但係咧有啲朋友問起個旺角嘅情況，有啲人咁嘅放催淚彈嘅情況啊，嗰啲嘢咧我就會話翻俾，因為我自己。親歷其境啊嘛，我就會同翻啲朋友啊，佢哋問到我就會講翻嗰啲情況。好似有啲人又話咩外國勢力啊，唔係邊人都唔知攞落去啊。我話嗱，外咩國勢力啊？我睇住啲男男女女喺西班牙一份一袋就買落嚟嘅啲物資。我話咁呢啲係外國勢力先，我話。我初初開頭喺金鐘啊，嗰啲女人啊。成箱水咁搬落去啊，搬到手都震曬嘅。咁我話嗱，呢日我就親眼見到。我話嗱，我喺金鐘，我亦都見過，係貨車車啲水落去嘅，亦都我係都有見過。咁喂，咁有人車啲水落去，又唔係代表外國勢力啫。嗱，譬如好簡單，啲水又唔值錢嘅，我諗一萬幾千啊，架車都裝唔曬啦。喂，我亦都知道好多人咧係唔方便出嚟啲運動呢度支持，但係佢哋可以咧喺暗地裏面用錢去買啲物資嚟當係支持呢個運動咯。成日都係成日講外國勢力，外國勢力，我邊度揾外國勢力啫？我話你買幾支水唔使外國勢力啊，唔使用美金買噶，買港紙都買到嘅啫水。即係我咁窮鬼啊！ 如果真的要需要一萬幾千去買一萬毫子，我都拎得起出嚟啦，唔使外國勢力嘅啫，係嘛？講嗰啲係白痴嚟噶啦， 一萬幾千都買到啦， 買好多噶啦。嗱，亦都一樣嘢咧。嗱，我唔知方唔方便講。咁咧就好得意嘅，即係嗱，呢個係一個真事嚟嘅。咁啊，有一班學生仔喺度，即係聚咗一班人喺度，就喺度守住個黃瓜，係咪先？佔領咗黃瓜喺度守住。以我所知咧，有個女人，即係嗰啲啱字嘅，就喺澳洲翻嚟，即係澳洲翻嚟兩港旅遊啊，定唔知三幾一禮拜嗰啲啦。佢又專登過嚟咧，識到啲學生仔。咁呢個女人咧？因為澳洲，佢仲有幾日咧調翻澳洲。以我所知咧，個女人咧臨走之前，佢係派低咗2萬蚊俾嗰班後生仔，就話嗱，你哋慢慢喺度住，喺度守住，你哋都要食飯啦。如果冇人派飯嚟嘅時候咧，就你攞啲錢嚟買飯食啦。咁嗰班後生仔當然話唔要噶啦，係咪先？但係佢唔得啊，你哋。一定要吃飯，咁咪買嘢買翻俾佢哋。咁佢哋就我哋即係我哋咁嘅用法咯。即係嗱，你咁呢個佢啲人係支持呢個運動，但係佢係落唔到嚟。咁即係我又唔覺得有咩問題啫，係咪先？即係其實好多呢一類人㗎，佢係完全係 support 呢班後生仔，但係佢或者佢又要翻去澳洲啦，佢又唔可以日落嚟。佢唔擺低啲錢去俾佢食飯咧，佢嘅心係唔舒服咁樣咯。即係嗱，喺其實嗱，我講嗰一單嘢出嚟嘅啫。其實咧，亦都有好多呢一類嘅例子嘅。我見到有啲啊，我啲叫婆婆啦，係嘛，即係70、80歲嗰啲，又真係抽住啲麥芝來攞俾佢哋，又真係真喎。哇！一凍，有啲人就攞啲被落嚟喎，好得意嘅。呢樣嘢咧就係、是，因為佢電視又唔報道，咁啊。呢啲係我哋長住喺度嘅人咧，就會見到啦。呢啲情況就嚇，如果唔係你淨係睇電視，邊有講過呢啲嘢啫？啊，又話飲咗幾多億水喎，白痴嘅，日日10萬人都飲唔曬啦嗰啲水，即係講出嚟都笑大人哋個嘴嘅。 咁咪連飲咗幾多嘢咯？ 即係好似咁，你飲水，你邊有可能飲得咁多水啫？係咪先？即係成日總之。噏得出嚟噏嘅嗰班人就嘥氣嘅，咁點講？你咪來睇下咪知咯，唔好喺度吹吹唔抹嘴啊啲人，係咪先？所以我啲朋友初初都誤會咗噶，佢話：我係喎，我親眼見到嘅，我話我親眼睇住啲人攞嘢落嚟嘅，不論男女老少都係攞落嚟噶，好似有啲咧有啲姨同呢邊熟嘅，佢話有啲姨姨咧。我唔知啊，煲一大煲湯落嚟俾佢哋飲啊！我天氣轉凍啦，煲啲雪葉嚟潤下喉嚨啦咁樣，咁又有煲糖水落嚟食又有，咁你女人可以做到乜嘢啊？我衝都冇衝唔到，擋又擋唔到，我咪喺後門咯。你話衝嘅時候，嗰啲師奶咪即刻俾嗱遞遮啊、遞眼罩嗰啲嘢嘅啫嘛。咁佢哋得閒咧，佢咪煲啲湯落嚟飲啊。有個醫啊，有咪咧？煮啲飯落嚟俾佢哋一齊食啊！你聽日你唔好煮，你唔好食飯，唔好買飯啦。我煮啲落嚟一齊食啦，咁樣又喺度食飯噶啦。其實嗰種感覺係好開心嘅，知唔知啊？嚇，其實係好正啊！嚇，但係呢啲嘢咧，你好多媒體係影唔到，影到都未必會報道咯。呢啲嘢就嚇。唔緊要啊！佢哋今日咧最主要咧係因為人民力量咧做義工仔啊嘛，佢哋話咗係佢哋噶啦。其實佢多一個唔多，少一個唔少嘅。嚇！我都趕住走啊！唔緊要，唔係，或者佢係想趕人民力量走啫嘛。 佢冇拜噶嘛。 唔緊要噶。 咁咧，你攞點樣睇？即係話喺隔離街啊，即係小商 嚇， 即係呢啲啦。咁即係如果有啲小商户或者真係打工階層，真係因為呢個運動之後啲家唔租啦，或者係需要結業啦， 哦， 走到落嚟啦，咁點樣回應呢一個 呢樣嘢咧？係完全就冇可能。頭先你講嘅一樣嘢， 人哋鋪頭啲生意仲好咗，隔離呢度附近啲鋪頭啊，啲食肆啊，仲好咗，因為人多咗喺度食嘢啊嘛，仲真係生意好咗噶。嗱，我就問過報紙檔嘅阿伯嗰個老細，我真係問過，喂，我話其實有冇影響啊？嗰個阿伯都話有啊。我喂，我話啲人流多咗咁多，唔應該啊，好生咗嘅。佢唔係噶，啲錢封曬呢度咧，啲人行過多就買嘢嗰度就，佢話係大影響咗嘅，係嗱，好似貝爾檔咧，佢話係呢檔貝爾檔係影響咗，但其實所謂影響咧，唔係真係咁大嘅啫。 我話錯啦，我 嚟，即係唔係話你想象中咁大，咁而你嗰個老闆都少少好啦，我同佢傾偈，佢都話，佢話影響係有嘅，少少啊，佢話但係你冇辦法㗎。係咪先？ 九龍人咯，嗰班人直頭行曬入嚟啊！你要細 個， 成 幾人？係啊，係嗰班人。 教仔一個嚟，教仔一個嚟。 嗱，師大嗰班啊，你估 我？我知啊，我哋大班人喺嗰度啦，傻佬。多我一個唔多，少個教仔一個嚟。我做緊明星啊，屌！你冇搞我仔，我仔一個嚟。我緊張，唔係佢驚班男生過嚟咧。搞嘢啊！因為其實咧， 喂， 搞嘢我哋喐手噶啦。我哋唔會同佢講咩話。 街街都係 我哋而家望望呢度係喐噶啦，我哋夾住就打啦。 咁咪拆翻支咪，如果真係再做， 嚇，唔係我哋差唔多啦，係嘛？仲有咩？仲大概仲有啲咩先？ 咁我哋 頭先 其實第二部分嗰啲都差唔多答曬，不如我哋跳落去問第三個喎。咁如果即係如果你覺得真係有普選之後，你最想即係個政制問題解決咗，你最想解決咗啲其他，跟住落嚟應該解決啲咩社會問題咧？你覺得？ 哦。如果你話社會問題咧，我就始終咧都係要將嗰、那個啊，即係如果政府係為個社會做嘢咧，我始終都覺得咧，佢一定要為後生嗰班做多啲嘢。嗱，我哋呢啲咧咁嘅年紀又記得利益者嚟噶啦，我哋樓啊有啦，我哋乜都有，係冇錢啫嚇，即係嗱，你明唔明？我哋做呢行，我哋其實都係啊，即係其實都係。出賣勞力的啦，你諗下，我哋出賣勞力嘅，我哋都有能本事買到樓嘅，我哋書都讀得唔多，但係而家咧，你讀就算大學畢業都係死路一條。我覺得咧，如果個政府佢係正經去做嘢咧，我覺得佢點咧，佢唔好真係挨咗啲大財團嗰邊啊，佢應該係將嗰個幫助咧，係應該挨翻落去啲後生嗰度。幫啲後生仔，因為咧，因為後生仔咧，佢哋根本睇唔到自己嘅將來啊，係好可憐、好可悲啊！我哋呢啲人唔使幫噶啦，係咪先？而係真係最主要，一定要係將佢嗰個力度咧，係幫啲後生。呢樣我就最希望做得到呢樣嘢，即係如果個政府係真係一個好嘅政府咧，嚇！係最緊要幫啲後生嘅啫，嚇！ 咁其實即係無論後生仔又好，或者係一啲比較貧困嘅人都好啦，其實佢哋可能都喺個社會入邊佔少數啊嘛。咁你如果即係假設，就算真普選真係實行咗，咁樣都係少數服從多數啫。咁你覺得呢啲少數嘅人嘅你喺呢個咁樣嘅少數服從多數嘅制度下，點樣可以保障得到？ 唔係啊！如果呢個係一個真嘅普選嘅時候咧，我唔覺得有咩。即係少數同多數咯。嗱，其實我成日覺得好公道噶。如果呢個係一個真嘅普選，係選到一個唔好嘅行政長官出嚟嘅時候咧，我哋下屆我哋可以趕走佢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起碼我哋有得選擇。但係而家佢個即係咁嘅時候咧，佢由共產黨安排咗安排只貓好安排只狗出嚟就係做特首嘅時候就唔掂咯。佢始終咧。佢都係受中央嘅控制啊嘛，佢中央你都知噶啦，佢就專係希望揾一個咧冷血啊，事事就聽中央話嘅人出嚟做噶嘛，佢唔會為咗我哋香港做任何嘢噶，呢個好似梁振英咁，係咪先？我哋揀一個係會幫我哋香港人做到嘢嘅，咁人其實已經掂噶啦，已經嚇。 但係有可能係會選，但係亦都仲有一個可能就係話啊， 你搞完一輪，即係冇咁冷血啦，就算嗰個狀況。咁但係即係根據而家好多根據好多例如話台灣啊等等啲狀況，其實佢選都係翻啲比較權貴階層嘅人嘅機會都係比較大嘅咁樣，或者最後可能都係得幾個黨選嚟選去都係嗰幾個咁樣。咁你會點樣睇？即係到最後其實會唔會你關心嘅頭先嗰個即係例如住屋嘅問題？或者因為向上流的問題，其實到最後都未必咁容易解決到，或者即一嚟你點睇啦，二嚟就有冇一啲比較再有冇話諗到一啲即再比較好啲嘅方法再推進，令到嗰樣嘢即唔會咁容易發生到咧？ 嗱，我啊覺得我啊咁睇嘅嗱，譬如如果我哋真係可以自己有能力去選到一個即特首出嚟嘅話咧，如果呢個特首咧佢起碼咧唔會係咁白痴啊！就嗱，好似而家呢啲特首咧，佢完全唔使睇你香港人噶，唔使聽噶，淨係聽共產黨。共產黨叫佢行就行，企就企。佢係完全咧，即係佢對香港好似完全唔關佢事咁噶。有時有啲嘢，共產黨啲嘢唔啱，你就要表達出嚟噶啦，係咪先？唔可以話完全。哦，得啊！你話咁就咁啦，唔可以噶嘛。喂，你起碼將我哋香港人嘅要求，我哋個訴求，你都要清晰咁話俾共產黨聽噶嘛。唔係成日詐詐話共產黨唔知道啊，成你我唔係要你一個好聰明嘅人啊，你起碼一個咧係真係會為香港人做嘢嘅人啦。嗱，你只要一個人，佢一個特首。他是需要向市民交代的時候他做的事都不敢太過分的，他現在不用向任何人交代的時候，所以他就過分了做的事，是不是？這個 很現實的。其實還有 你如果就算說我沒有讀過書，你給我做特首都可以，是不是？喂，你找到一班香港的很厲害的人一起去幫你手做事，其實就掂㗎啦，係咪先？你梁振英就係揾埋曬成班垃圾啫嘛！你香港叻嗰班人唔肯去幫佢手啊嘛！如果叻嗰班人幫阿梁振英手嘅時候，其實唔會搞成咁噶。你睇下你嗱，好簡單啦。你而家喺阿梁振英身邊嘅人，有邊一個係似個人噶？冇一個似人噶，又群啲黑社會啊，係咪先？所以根本是垃圾之中的垃圾，是不知所謂的，這個政府現在 有沒有什麼想問？ 都是不阻你過去先。如果你 後面好像是 越來 越虛 合，其實他說一句你多了是什麼？ 我們可以等你一會，我們可以過去。